第十一回，请寿臣宁府排家宴，见西凤贾瑞起淫心。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臣贾珍，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装了16大棚盒，着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，向贾蓉说道：“你刘婶看太爷喜欢不喜欢，你就行了礼来。你说我父亲遵太爷的话未敢来，在家里率领何家都朝上行了礼了。”贾蓉听罢，即率领家人去了。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了，先是贾琏、贾强到来，先看了各处的座位，并问有什么玩意儿没有？家人答道：“我们爷原计算请太爷今日来家，所以未敢预备玩意儿。前日听太爷又不来了，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，并一档子打十番的，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。”此后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、宝玉都来了，贾珍并尤氏接了进去。尤氏的母亲已先在这里呢，大家见过了，彼此让了座。贾珍、尤氏二人亲自递了茶，因说道：“老太太原是老祖宗，我父亲又是侄儿，这样的日子原不敢请他老人家，但是这个时候天气正凉爽，满园的菊花又盛开，请老祖宗过来散散闷儿，看着众儿孙热闹热闹，是这个意思。谁知老祖宗又不肯赏脸。”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，先说道：“ 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着呢，因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，老人家又嘴馋，吃了有大半个，五更天的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。今日早晨略觉身子间些，因叫我回大爷今日断不能来了，说有好吃的要几样，还有很烂的。” 贾珍听了笑道：“我说老祖宗是爱热闹的，今日不来必定有个缘故，若是这么着就是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前日听你大妹妹说荣哥儿媳妇身上有些不大好，到底是怎么样？”尤氏道：“他这个病得的也奇，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们玩了半夜，回家来好好的，到了20后一日比一日较懒，也懒得吃东西，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，经期又有2个月没来。”邢夫人接着说道：“别是喜吧？”正说着，外头人回道：“大老爷、二老爷并一家子的爷们都来了，在厅上呢。”贾珍连忙出去了。这里尤氏方说道：“从前大夫也有说是喜的，昨日冯子英见了他从前学过的一个先生，医道很好，巧了说不是喜，竟是很大的一个症候。昨日开了方子，吃了一剂药，今日头眩的略好些，别的仍不见怎么大见效。”凤姐儿道：“ 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，今日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挣扎着上来。” 尤氏道：“你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，他强挣扎了半天，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，他才恋恋的不舍得去。”凤姐儿听了，眼圈红了半天，半日方说道：“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个年纪倘或就因这个病上怎么样了，人活着有什么趣儿？” 正说话间，贾蓉进来，给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前都请了安，方回尤氏道：“ 方才我去给太爷送吃食去，并回说我父亲在家中伺候老爷们，款待一家子的爷们，遵太爷的话未敢来。太爷听了甚喜欢，说这才是，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，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子们并哥哥们，还说那殷志文叫急急的给刻出来，印10000张散人。我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，我这会子得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和家爷们吃饭。 凤姐儿说， 荣哥你且站住，你媳妇今日到底怎么着？ 贾蓉皱皱眉说道， 不好吗？婶子回来瞧瞧去就知道了。 于是贾蓉出去了。这里尤氏向邢夫人、王夫人道， 太太们在这里吃饭呢，还是在园子里吃去好？小馅儿先预备在园子里呢。 王夫人向邢夫人道， 我们索性吃了饭再过去吧，也省好些事。 邢夫人道， 很好。 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妇婆子们， 快送饭来。 门外一起答应了一声，都个人端个人的去了。不多一时，摆上了饭，尤氏让邢夫人、王夫人并她母亲都上了座，她与凤姐儿、宝玉侧席坐了。邢夫人、王夫人道， 我们来原为给大老爷拜寿，这不竟是我们来过生日来了吗？ 凤姐儿说道， 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，已经修炼成了，也算的是神仙了。太太们这么一说，这就叫做心到神知了。 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了。于是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都吃毕饭，漱了口，净了手，才说要往园子里去。贾蓉进来向尤氏说道， 老爷们并众位叔叔哥哥兄弟们也都吃了饭了，大老爷说家里有事，二老爷是不爱听戏，又怕人闹得慌，都才去了。别的一家子爷们都被连二叔并强兄弟让过去听戏去了。方才南安郡王、东平郡王、西宁郡王、北境郡王四家王爷，并郑国公牛府等六家，中晋侯石府等八家，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寿礼来，拒回了我父亲，先收在账房里了，礼单子都上了档子了，老爷的领谢的名帖都交给各来人了，各来人也都照旧立赏了，众来人都让吃了饭才去了，母亲该请二位太太、老娘、婶子都过园子里坐着去吧。 尤氏道， 也是才吃完了饭就要过去了。 凤姐儿说， 我回太太，我先瞧瞧荣哥媳妇，我再过去。 王夫人道， 很是，我们都要去瞧瞧他，倒把他嫌闹得慌，说我们问他好吧。 尤氏道， 好妹妹，媳妇听你的话，你去开导开导他，我也放心，你就快些过园子里来。 宝玉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瞧秦氏去。王夫人道， 你看看就过去吧，那是侄儿媳妇。 于是尤氏请了邢夫人、王夫人并她母亲都过惠芳园去了。凤姐儿、宝玉方和贾蓉到秦氏这边来了，进了房门，悄悄地走到里间房门口，秦氏见了就要站起来，凤姐说， 快别起来，看齐梦了头晕。 于是凤姐儿就紧走了两步，拉住秦氏的手说道， 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得这么着了？ 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，宝玉也问了好，坐在对面椅子上。贾蓉叫：“快倒茶来，婶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。”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，强笑道：“ 这都是我没福，这样人家，公公婆婆当自己女孩似的待，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，却也是他敬我，我敬他，从来没有红过脸儿。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，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，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，也无不和我好的。这如今得了这个病，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。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，就是婶娘这样疼我，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，如今也不能够了。我自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呢。” 宝玉正眼瞅着那《海棠春水图》，并那秦太虚写的“嫩寒锁梦因春冷，芳气笼人是酒香”的对联，不觉想起在这里睡晌觉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，正自出神。听得秦氏说了这些话，如万箭攒心，那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。凤姐儿心中虽十分难过，但恐怕病人见了众人这个样，反添心酸，倒不是来开导劝解的意思了。见宝玉这个样子，应说道：“ 宝兄弟，你也忒婆婆妈妈的了，他病人不过是这么说，哪里就到得这个田地了？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，略病一病就这么想那么想的，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吗？” 贾蓉道：“他这病也不用别的，只是吃的些饮食就不怕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 宝兄弟，太太叫你快过去呢，你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，倒招的媳妇也心里不好，太太那里又惦着你。” 应向贾蓉说道：“ 你先同你宝叔叔过去吧，我还略坐一坐。” 贾蓉听说，即同宝玉过惠芳园来了。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秦氏一番，又低低的说了许多衷肠话，尤氏打发人请了两三遍，凤姐儿才向秦氏说道：“ 你好生养着吧，我再来看你，何该你这病样好，所以前日就有人见了这个好大夫来，再也是不怕的了。” 秦氏笑道：“ 任凭神仙也罢，治得病治不得命。婶子，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。” 凤姐儿说道：“ 你只管这么想着，病哪里能好呢？总要想开了才是。况且听的大夫说，若是不治，怕的是春天不好呢。如今才九月半，还有四五个月的功夫，什么病治不好呢？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，这也难说了。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，别说一日二钱人参，就是两斤也能够吃得起。好生养着吧，我过园子里去了。” 秦氏又道：“ 婶子，是我不能跟过去了，闲了时候还求婶子常过来瞧瞧我，咱们娘们坐坐，多说几遭话。” 凤姐儿听了，不觉得又眼圈一红，遂说道：“ 我得了闲儿，必常来看你。” 于是凤姐儿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，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，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。但只见黄花满地，白柳横坡，小桥通若耶之溪，曲径皆天台之路，池中清流激湍， 篱落飘香，树头红叶偏翻，疏林如画，西风乍紧，初罢莺啼，暖日当轩，又添琼雨，遥望东南，见几处依山之榭，纵观西北，结三间临水之轩，生黄迎耳，别有幽情，罗绮穿林，背天韵致。凤姐儿正自看园中的景致，一步步行来赞赏，猛然从假山石后走过一个人来，向前对凤姐儿说道：“请嫂子安。”凤姐儿猛然见了，将身子往后一退，说道：“ 这是瑞大爷不是？” 贾瑞说道：“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，不是我是谁？”凤姐儿道：“ 不是不认得，猛然一见，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。” 贾瑞道：“也是何该我与嫂子有缘，我方才偷出了席，在这个清静地方略散一散，不想就遇见嫂子也从这里来，这不是有缘吗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觑着凤姐儿。凤姐儿是个聪明人，见他这个光景，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？应向贾瑞假意含笑道：“ 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，说你很好。今日见了，听你说这几句话，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。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里去，不得和你说话，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吧。” 贾瑞道：“ 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，又恐怕嫂子年轻，不肯轻易见人。” 凤姐儿假意笑道：“ 一家子狗肉，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？” 贾瑞听了这话，再不想到今日得这个奇遇，这神情光景一发不堪难看了。凤姐儿说道：“ 你快入席去吧，仔细他们拿住罚你酒。” 贾瑞听了，身上也木了半边，慢慢的一面走着，一面回过头来看。凤姐儿故意的把脚步放实了些儿，见他去远了，心里暗忖道：“ 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，哪里有这样禽兽的人呢？他如果如此，即使叫他死在我的手里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。” 于是凤姐儿方一步前来，将转过了一重山坡，见两三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，见了凤姐儿笑说道：“ 我们奶奶见二奶奶只是不来，急得了不得，叫奴才们又来请奶奶来了。” 凤姐儿说道：“ 你们奶奶就是这么急脚鬼似的。” 凤姐儿慢慢的走着问：“ 戏唱了几出了？” 那婆子回道：“ 有八九出了。” 说话之间，已来到了天香楼的后门，见宝玉和一群丫头们在那里玩呢。凤姐儿说道：“ 宝兄弟，别太淘气了。” 有一个丫头说道：“ 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，请奶奶就从这边上去吧。” 凤姐儿听了，款步提衣上了楼，见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呢。尤氏笑说道：“ 你们娘两个忒好了，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，你明日搬来和他住着吧。你坐下，我先敬你一盅。” 于是凤姐儿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座，又在尤氏的母亲前周旋了一遍，仍同尤氏 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戏。尤氏叫那戏单来，让凤姐儿点戏。凤姐儿说道： 亲家太太和太太们在这里，我如何敢点？ 邢夫人、王夫人说道： 我们和亲家太太都点了好几出了，你点两出好的给我们听。 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，方接过戏单，从头一看，点了一出还魂，一出弹词，递过戏单去说： 现在唱的这双关告唱完了，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。 王夫人道： 可不是呢，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，他们又心里不静。 尤氏说道： 太太们又不常过来，娘儿们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儿，天还早呢。 凤姐儿立起身来往楼下一看，说： 爷们都往哪里去了？ 旁边一个婆子道： 爷们才到宁西轩打了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。 凤姐儿说道： 在这里不便宜，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。 尤氏笑道： 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。 于是说说笑笑，点的戏都唱完了，方才撤下酒席，摆上饭来。吃毕，大家才出园子来，到上房坐下吃了茶，方才叫预备车，向尤氏的母亲告了辞。尤氏率同众姬妾并家下婆子媳妇们方送出来，贾珍率领众子侄都在车旁侍立等候着呢。见了邢夫人、王夫人道： 二位婶子明日还过来逛逛？ 王夫人道： 罢了，我们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，明日歇歇吧。 于是都上车去了。贾瑞由不时拿眼去着凤姐儿，贾珍等进去后，李贵才拉过马来，宝玉骑上，随了王夫人去了。这里贾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过了晚饭，帮大家散了。次日仍是众族人等闹了一日，不必细说。此后凤姐儿不时亲自来看情势，情势也有几日好些，也有几日仍是那样。贾珍、尤氏、贾蓉好不交心。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，偏都遇见凤姐儿往宁府那边去了。这年正是11月30日冬至，到交节的那几日，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情势，回来的人都说这几日也没见天病，也不见甚好。王夫人向贾母说： 这个症候遇到这样大劫不天病，就有好大的指望了。 贾母说： 可是呢，好个孩子，要是有些缘故，可不叫人疼死。 说着一阵心酸，叫凤姐儿说道： 你们娘儿两个也好过了一场，明日大年初一，过了明日，你后日再去看一看他去，你细细的瞧瞧他那光景，倘或好些，你回来告诉我，我也喜欢喜欢。那孩子素日爱吃的，你也常叫人做些给他送过去。 凤姐儿一一的答应了。到了初二日，吃了早饭，来到宁府，看见情势的光景，虽未甚天病，但是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。于是和情势坐了半日，说了些闲话，又将这病无妨的话开导了一遍。情势说道： 好不好，春天就知道了。如今现过了冬至，又没怎么样，或者好的了，也未可知。婶子回老太太，太太放心吧。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儿的山药糕，我倒吃了两块，倒像刻画的冻似的。 凤姐儿说道：“ 明日再给你送来，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，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的话去。” 请示道：“ 婶子替我请老太太、太太安吧。” 凤姐儿答应着就出来了。到了尤氏上房坐下，尤氏道：“你冷眼瞧媳妇是怎么样？”凤姐儿低了半日头说道：“ 这实在没法了，你也该将一印的后事用的东西给他料理料理，冲一冲也好。” 尤氏道：“我也叫人暗暗的预备了，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，暂且慢慢的办吧。”于是凤姐儿吃了茶，说了一会儿子话，说道：“ 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话去呢。” 尤氏道：“你可缓缓的说，别吓着老太太。”凤姐儿道：“ 我知道。” 于是凤姐儿就回来了，到了家中，见了贾母，说：“ 荣哥媳妇请老太太安，给老太太磕头，她说好些了，求老祖宗放心吧。她再略好些，还要给老祖宗磕头请安来呢。” 贾母道：“你看她是怎么样？”凤姐儿说：“ 暂且无妨，精神还好呢。” 贾母听了，沉吟半日，应向凤姐儿说：“你换换衣服歇歇去吧。”凤姐儿答应着出来，见过了王夫人，到了家中，平儿将烘的家常的衣服给凤姐儿换了。凤姐儿方坐下，问道：“ 家里没有什么事吗？” 平儿端了茶来，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 没有什么事，就是那300银子的利银，旺儿媳妇送来，我收了。再有，瑞大爷使人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，他要来请安说话。” 凤姐儿听了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 这畜生何该作死？看他来了怎么样？” 平儿应问道：“ 这瑞大爷是因什么只管来？” 凤姐儿遂将九月里宁府园子里遇见他的光景，他说的话都告诉了平儿。平儿说道：“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人伦的混账东西，起这个念头，叫他不得好死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等他来了，我自有道理。” 不知贾瑞来时作何光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